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海鲜当中的扇贝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状元海这个品牌的厂家代表王总。王总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哎，那说到扇贝啊，这可真是好东西啊。 咱们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对扇贝再了解不过了啊，相信大家也经常吃，但是呢，很多朋友以往去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这个扇贝啊，首先是有的时候你买到品质好的这个扇贝价格不便宜，再就是呢，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花了大几百块钱啊，就是买回去的那个扇贝肉，可能用我们大连话说就是特别特别瘦，也不肥， 就没多少， 对不对？花了钱吃到的东西不好。再就是很多朋友说啊，就是哎呀，我以往买这个扇贝，我吃到嘴里怎么没有那个鲜味儿？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大家以往买了很多的海鲜，特别是咱们内陆地区哈，以往的这个扇贝都是从咱们这个海边到咱们这个采购商手里，再从采购商手里到咱们这个菜市场，再从菜市场到咱们顾客手里，所以说。这个海鲜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发生一个二次的一个口感变化，包括鲜度的一个变化，包括它本身的肥瘦，它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以往吃到海鲜，哎，我怎么吃都不鲜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今天呢，为大家带的这个扇贝啊，是从海里边捞上来以后，马上就处理做成罐头了。 对，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所有这个扇贝，首先呢，省去了中间这些环节啊。 对。 但是呢，为了给大家做到保鲜，以往不可能把这带壳扇贝邮给大家，那这中间的时间太长的话也不新鲜。 对。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给调好味儿，放到罐头里。给您做到一个保鲜，你回家吃这个口感就跟海边上刚捞上来是一样的。 对。 但是这个入口的东西，很多朋友说啊，我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毕竟入口一定要安全。那么我们状元海品牌呢，首先是我们大连市的一个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长海县大长山岛的10大渔业企业。我们就在辽深的这个产地，我们拥有着自由海域。我想说的是什么？我首先说的是我们从品牌给您做到个保证。第二点，我们今天所有的扇贝啊，全都是从我们自己海里捞上来的。我们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在市面上买不到扇贝罐头？因为扇贝罐头加工成本非常非常高，就是在于整个扇贝捞上来哈，我们是要去壳去内脏的。这个过程是机械做不了的，必须得人工一个一个给大家扒出来，把肉给抠出来，这是非常难的。所以说成本就会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我不愿意做这个产品的原因。当然这个产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再就是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肉拿出来之后，经过咱们老师给大家做到一个秘制，秘制之后咱们给大家调成什么味呢？以往咱们在外面爱吃什么味？蒜香口味。我们今天有很多朋友说我想稍微带点香辣，这个香辣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辣，就是香多辣少，非常的下饭，而且呢你回家拌米饭拌面条，这个味道跟蒜香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当然每个人口味不一样，给大家调成这两种口味啊。所以说这个味道调好之后回家方便在哪里？你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做法的话，一个是保持了它的鲜，同时呢买这个罐头啊非常合算。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买扇贝的话呢，可能买2斤啊，最后真正点肉啊可能连半斤都没有，因为全都是什么这个壳啊或者内脏啊等等的哈。而且你自己煮出来呢还比较单一的口味。那么今天呢把它这个鲜的扇贝做成了罐头食品，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呀，罐头食品会不会里边的加一 一些什么样的添加剂呀？ 我跟大家说一下，随着咱们现在罐头食品的技术这个发展啊，到现在因为罐头这种形式是国家目前公认的这个保存真空的一种形式，所以说现在都不需要防腐剂了，因为防腐剂本身需要成本的，所以说我们没必要去加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放心来吃。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很多朋友说，哎，你这个东西这么好，如果说我去你状元海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这一罐在专柜是24块钱的价格。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优惠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是啊蒜香的给您带到是8大罐啊，咱们香辣的再给您带到8大罐，整整的这多少罐了？16大罐。 对， 在我专柜大家可以算一下，好几百块钱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回馈价格299元的价格。 哦，好，299元。 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别着急啊。就是今天呢，咱们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给大家带到一个惊喜，也就这100个人有啊，我再送8罐。 哦， 再送8罐， 那就是24罐了。 24罐，但是我每一罐里面的扇贝肉，我跟大家算个细账啊，是10只到15只的净扇贝肉。大家就算打底10只吧。今天我240只。今天卖多少钱呢？299，合到一只扇贝肉，你吃到嘴里才1块来钱。大家想想，你去烧烤店，你去吃一只扇贝，怎么地不得10块钱到20块钱？ 是啊，那真的是合适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总结一下这个组合啊，咱们的主品呢是8罐的香辣的和8罐的蒜香的啊。那么前100名听众朋友哈，还将获得呢4罐香辣的、4罐的蒜香的。那么这么算下来呢，就是12罐的香辣、12罐的蒜香，一共是24罐。 对， 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和一个这个扇贝的话，估计也就1块来钱 啊。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我觉得吃呢，肯定是多种多样的，打开就吃啊，咱们可以当下酒菜啊，咱可以拌着面、拌着饭啊，就着馒头、就着烙饼啊，或者是拌成凉菜什么的都能吃， 是 吧？是。 而且呢，除了这个吃法之外啊，主要咱们为什么要吃这个扇贝罐头啊、扇贝肉啊？因为它含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对， 现在很多的营养师都非常提倡低油、低胆固醇、低脂肪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扇贝肉啊，它属于白肉的一种，它属于目前咱们海洋当中8大珍品之一。首先呢，它里面第一个营养物质，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叫欧米伽3，里面含有着DHA 成分，它被称之为脑黄金。咱们今天这个扇贝里面是有的。今天咱们这个扇贝肉不一样啊，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买的啊，咱们全都是啊，来自于啊咱们这个状元海自己海域产的，也是咱们辽山的原产地，黄渤海北纬39度，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啊，给您装到罐头里，直达到您的餐桌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罐呢？今天咱们是买8罐送8罐，完了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给送八罐，也就是说整整的24罐，在我们专柜500-600块钱那个价格了。今天咱们多少钱？299块钱，和一只扇贝肉多少钱呢？1块来钱，吃到嘴里价格是非常的实惠。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的这个罐头你打开以后啊，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罐头肉，是吧？ 对，就是净肉啊。回家之后，我跟老家您开上每一个满罐啊，里面它的固形物包括那个扇贝肉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扇贝肉回家，我告诉大家几种吃法吧。第一呢，回家给孩子啊做个辅食，蒸个鸡蛋羹没有问题。家里有，如果说有男士的啊，愿吃点下手菜，想吃点爽口菜啊，你回去可以料点那个小菠菜，你知道吧，放点那个小粉丝，倒上2罐咱们扇贝罐头，直接凉拌就可以。再一个就是呢，回家我和大家这个扇贝肉啊，咱们回家可以做馅儿，你知道吧，做馅儿你包馄饨、包饺子啊，包完之后我和大家扇贝肉馅儿的饺子在我们大连卖一盘啊，就是100块钱。所以说这个吃法是非常多，无论是你凉拌、煎炒、烹炸、做汤也好，做馅儿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我建议大家多组订购，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买8罐送8罐，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送八罐，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12罐蒜香，12罐香辣，整整的24大罐，今天多少钱呢？299块钱。 而且呢，它是罐头食品，您出去什么这个踏青啊、游玩啊，或者是上班的加餐呐、出去出差等等的，哎，带几罐非常方便啊。今天呢，一共是12罐的蒜香的和12罐的香辣的，一共是24罐。那么市场价挺贵，但是今天299，所以呢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